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众人看到唐三手中的海神三叉戟，纷纷好奇不已，想一探究竟。唐三环视一周，能站在这里的无不是可以信任的伙伴或长辈，他也就没有再隐瞒，将手中的海神三叉戟插在了地面上。 海神三叉戟重108000斤、 啊、这就是海神三叉戟、啊、 难怪难怪了，恭喜你了唐宗主，有此神物是我们对抗武魂殿绝对的利器。 真是没想到啊。 是啊，没想到唐三年纪轻轻能获得如此神物啊，这下咱们胜券在握了。 唐宗主，等这次大战结束之后，我可要向你要人了。小奥你可以抢走，可我们家蓉蓉你可要还给我了，我要让他接替我的位置。 爸爸，您还春秋鼎盛，为什么要传位给我？ 因为只有你接替了爸爸的位置，我们七宝琉璃宗才能正式更名为九宝琉璃宗啊。宗主之位能者居之，你已经超过了爸爸，爸爸相信在你的带领下，咱们七宝琉璃宗一定会重铸辉煌。 宁叔叔，这是当然的，蓉蓉始终都是七宝琉璃宗的人。 好，大军这就要继续开拔了，我要回去了。小三呐、啊，这次大战关键之处就要看你们唐门的了，叔叔相信你一定会带给武魂帝国一个大大的惊喜。 随后宁风致带着两位封号斗罗走了，其他人也各自回归岗位。大军重新开拔之时，唐三带领着史莱克七怪跟随唐门四位堂主来到唐家军在百万雄师中的位置。唐家军在雪崩中央军的左侧自成一军，装备与其他军团都不同。当唐三看到唐家军普通士兵的装束时，也不禁感叹天斗帝国对这支特殊军队的不计成本。唐家军的士兵并不是穿的金属铠甲，而是皮甲。这皮甲可不是那种只护住全身重要部位的青铠，而是护住全身的犀牛皮甲，其价值还在金属铠甲之上。不但防御强韧，而且重量很轻，不会影响行动。所有唐家军的士兵都是20岁到30岁之间的青年战士，他们每个人背上都背着一个长达2尺宽1尺的大型诸葛神弩弩机。唐三一眼就看出这弩机的材质只是金刚，却并不是铁金打造而成的，他原本心中的疑惑顿时得到了解释。 本来想不通，为什么在短短5年时间中，唐门就能打造出10000台诸葛神弩？现在看来，答案已经揭示：大家以体积和重量增大为代价，降低了弩机对材质的要求。除了这大弩之外，每一名唐家军士兵还配备一柄4尺长的金刚战刀，身上的皮甲处，至少在身体各处特制的皮囊中，携带有120根长6寸左右的弩箭。这些弩箭虽然也不是全部由铁金打造而成，但箭头却都是铁金的。这么粗略估计一下，这大型的诸葛神弩威力应该并没有被削弱多少，装备于军队之中再合适不过。 除了装备精良，每一名唐家军士兵都配备了一匹高头大马，他们这一身装备的价值绝对要在重骑兵之上，这还是不计算诸葛神弩的情况下。可见天斗帝国皇室对于这支特殊的军队是充满期望的。四位堂主此时也来到了唐三身边。 这支唐家军是3年前雪崩陛下继位之后就开始建立的，从各军之中挑选出年轻精锐之士组成，经过3年的集训，实战能力已经很强，足以应用于战场之上。他们的训练是单独在秘密地点进行的，对外绝对保密，每人携带诸葛神弩以及160支弩箭，除了弩机内装有40支以外，剩余120支随身携带。他们现在所配备的诸葛神弩是经过我设计改良的，宗主应该也看出来了，牺牲体积和重量，降低铸造难度和材质要求， 威力不减，专门应用于军队之中，毫无问题。 嗯，除了这一万人，现在还有什么人装备了我们唐门暗器？ 我们铸造之初，先供应的是七宝琉璃宗。当然，七宝琉璃宗那边，我们供应的都是最好的暗器，而且是全套配置。只有七宝琉璃宗直系弟子才配备，然后是我们唐门自身。这次，咱们唐门一共出战2300名魂师，其中闽唐、药唐、玉唐都是200人，剩余的是后加入宗门的青年魂师。立唐弟子留在宗门之中继续铸造暗器补给，还有老幼约500人也留在宗门之中。现在宗门的总人数已经达到3000左右。我们这次出战的本宗弟子都是配备了全套暗器，与七宝琉璃宗一样，同时还有300架拥有特殊弩箭配备的诸葛神弩，其中以破甲箭、雷火箭为主，攻击力比普通诸葛神弩至少提升 50% 以上。 那我们的魂师平均等级如何？ 平均在40级左右，毕竟他们大多还年轻，不过他们也都是大师训练出来的，实战能力很强。至于我们三堂弟子就要更强一些，其中闽堂弟子的暗器配备最多。 听了泰坦的简单介绍，唐三对于目前唐家军的情况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此时大军重新开拔，唐家军士兵纷纷上马，动作整齐利落，虽然并没有逼人的杀气，但那锋锐之气却溢于言表。这5年时间，唐门飞速发展，不只是体现在人数上。在天斗帝国皇室的直接支持下，调集了大量的铁匠铺帮助唐门制造暗器，当然关键部分还是由唐门弟子自行制造的，只有一些配件分配给这些外来的铁匠，这令整个暗器制造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而所有资源全部由天斗帝国皇室统一调配，没有花费唐门一分钱，而且每铸造出一套还有额外的资金补助。经过这5年之后，唐门现在积累的财富已经相当恐怖，甚至可以与当年的七宝琉璃宗相比。只是在史莱克七怪归来之前，唐门的整体魂师实力还不足，尤其是缺少强者，否则的话，唐门的整体实力比起当初的上三宗也是毫不逊色。尽管唐三也知道天斗帝国这样不遗余力的支持是为了对付武魂殿，但还是对雪崩以及逝去的雪夜大帝暗暗钦佩。大军开拔，每前行一个时辰才会停下休息片刻，一天的时间，百万雄师足足赶路超过200里。按照这样的行军速度，再有5-6天的功夫就将抵达天斗帝国与武魂帝国的交界处。夜幕降临，大军原地扎营，扎营时军队有序地排列起来。与行军时不同，这营盘扎下是步兵在外围，骑兵在内，禁卫军在中央，辎重粮草也被大军围在中央，源源不断从外围运来的粮草车不断进出，整片大营之中尽是一片热闹景象。行军一天终于能够休息了，炊事兵生火做饭，普通士兵快速扎好营帐休息。唐家军这边是不需要自己扎营的，专门有辎重兵上来为他们扎好营盘。他们所在的位置也是百万大军的中央，紧挨着禁卫军守护的中军大帐。就在营盘刚刚扎好之时，传令兵从中军大帐而来。 陛下请蓝浩王殿下中军议事。 好，我现在就去。 这还是唐三第一次参加军事会议，他谁也没带，独自一人跟着传令兵来到相近的中军之中。中军大帐并不奢华，熟牛皮制成的帐篷看上去厚重而坚实，周围是刀枪林立的钢铁森林，禁卫军守护。唐三跟随着传令兵入帐后，这才发现整个大帐之中竟然已经来了上100人之多。雪崩高居上位，在他左边的位置空着，右边则坐着大师，再往下看还有10余个气度沉凝的将领有座位，其他将领都是站在下面的。一看到唐三到来，雪崩赶忙站起身亲自相迎，众将官带着几分好奇的目光看向唐三这位年轻的帝师。 原来这就是唐三。 竟然如此年轻啊。 是啊， 尤其是看到唐三手持三叉戟入帐，雪崩却毫无愠色，不禁暗暗称奇。 老师，您来了，请上座。 陛下，行军我不懂，您别管我，正事要紧。 嗯，老师所言极是。 雪崩引着唐三来到里侧，让他在自己左手位置坐了下来。唐三现在这位置可以说真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 我军以万人为军团，各位都是军团首脑。目前我军已经行进至距离武魂帝国还有五天路程的位置，大战一触即发。今日召集各位将军前来议事，是为了具体的战术安排。此战对帝国的重要性我就不赘述了，希望各位将军能够齐心合力。此战获胜之后，朕定当论功行赏，加封有功之臣。 谢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将领齐声谢过雪崩后，坐在唐三下手位的一名身穿天斗亮银铠、怀抱托天三叉盔的50余岁的将领站起身来上奏。说话间，他目光扫了唐三一眼，眼神中多少带了几分漠然，显然他对于这个能坐在自己上位的年轻人不太在意。 启奏陛下，目前我军行进一切正常，根据斥候来报，武魂帝国已经做出了反应，正在嘉陵关前聚集大军。 老师，这位是帝国驻使戈龙元帅，有九命神龙之称，也是帝国第一人，三军总指挥。戈龙元帅，请你简单的分析一下目前武魂帝国的军力配置。 哦，难怪这位老帅对我不太感冒，原来是天斗帝国军方第一人。虽然从爵位上来说，我和老师都在他之上，可在实际权力上，他恐怕才是天斗帝国中真正仅次于雪崩的人物。从雪崩看他的眼神中就能发现，心帝对这位戈龙元帅极为倚重，让这位元帅坐在我下位，也难怪他心中有所不忿。从气息来看，他应该是魂斗罗级别的实力，50多岁对于魂师来说是正当年的岁数，能在这个年纪就达到魂斗罗级别，他显然相当不凡。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